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谁》，是由小柯来创作，谢雨欣来演唱的作品。他收录在电视剧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当中。当年他就是这部剧当中那个非常漂亮又清新的小爱。大牌主打歌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，跟你一起听到声音里面同样有着清新的学生气质的无印良品，好久好久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在无人问候的夜里，只是可以自己安慰自己，孤独的人都知道寂寞并非消遣的东西。 在不言不语的房里，昏暗的灯光，墙角的冷清，孤独的人最清楚，无聊并非消遣的东西。好久好久没有你的消息，你的关心，只能关灯看自己，关上了自己，流泪也是多此一举。好久好久假装已经忘记，已经放弃， 距离不再美，忍不住。